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林叔，你到底怎么了？ 你先别过来，你让我想想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抓了阴晦手为质？ 不错。 他现在人呢？ 过黑水潭的时候被水蛇拖进水里去了，我们才死里逃生的。 不对。 林叔抿了抿唇，那个假会手明明是跟着他们过了水潭，在表明自己身份的时候突然发疯，一路想要狂奔回去，这才被他们打晕的。怎么变成了被蛇拖下水了？是自己记忆出错，还是月定堂在撒谎呢？月定堂是不会骗他的，除非眼前这个也不是真的月定堂。换作旁人面对这种情况可能濒临崩溃边缘，但林叔居然还能冷静思考，额头滑落汗水，他的心跳加快，隐隐有些感知，但又混沌一团，很难将迷雾拨开，就仿佛是背对着悬崖，虽然无法转身看见，却能出于生物本能察觉到危险。但现在危险到底在哪里？是月定堂，是阳春河，还是他自己呢？ 老岳，我对那个假会手的记忆跟你不太一样，咱们对对。 好。 我姐姐的名字你知道吧？ 林瑶。 我们怎么认识的？ 因为查案，原公馆的案子，你是第一嫌疑人，我陪同史密斯到武场找你。 不对，那是我们重逢，我说的是头一回见面。 中学同学不是吗？ 那黄金佛塔找到了吗？ 找到了。 在哪儿？ 后来给我二哥拿去典当行了。 不对， 那具黄金佛塔早就被伊万诺夫劫走，不知遗落在东北土地的哪个角落里，至今都没有找到，怎么可能是被月定堂拿回来？即便是月定堂拿回来，这样重要的宝物他也不可能轻率地交给月家二哥，更勿论卖给典当行了。 你在说谎，你不是他。 林叔厉声道，倏地朝对方伸手抓去，迅若闪电。月定堂阴笑两声，陡然在他面前失去踪迹，让林叔硬生生扑了个空。 人呢？ 林叔下意识朝地上看去，刚才还在打滚的阳春河不知何时也不见了。与此同时，后方传来一道光源，仓库内却完全暗了下来，唯有他手里那盏煤油灯还岌岌可危地发着光。这一切到底是梦还是现实？林叔狠狠掐一把手臂，会疼，那就是现实了。但也不对，他提起灯罩，撸起袖管，刚刚掐过的地方没有红痕，又掐了一下，依旧会疼，但没留下痕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 月定堂，老岳，阳春河。 他已经不顾会不会被人听见，直接大声喊起来。没有人回答他，只有空荡荡的回音。林叔闭了闭眼又睁开，还是此处的世界，唯一的答案似乎只有循着光源找过去。若是凶猛敌人或鬼魅，兴许林叔此刻还能镇定自若，但是他所面对的是虚无缥缈，不知真实与幻境的所在，不知自己是谁，置身何处，敌人可以顷刻化为爱人，爱人也可以倏然变为敌人，真真假假完全无法分清。林叔的内心深处不由浮现一丝焦虑，跟猫挠似的，把整颗心都挠得晃动不安。如果光源后面依旧是虚假，他要怎么样才能走出这个世界？门口突然有个人影闪过，对方还驻足片刻，扭头看了他一眼，是月定堂。林叔反倒放慢脚步，不敢贸然追上去了。 你不追吗？ 身后突兀传来声音，林叔猛地回头，花白头发正站在他不远处，负手阴恻恻地说道。 是你把我困在这里的。 这不是困，是你们自己跑进来的。青龙会没有邀请过几位，你们却自投罗网，这能怨谁呀？ 如今能不能出去，就全在我一念之间了。 你想怎样？ 你应该庆幸你还有点价值，所以我不杀你。我要你心甘情愿成为我的祭品。 老匹夫， 你是不是邪术学多了，把自己脑子也给学坏了？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，不掐死你就不错了，还当你的祭品。 你现在已经被我困住了，只要完成最后一步，你就是一个比缝珍珠还要完美的祭品。我很喜欢你这张面皮，回头把你的脑袋割下来之后，我会将你这张脸皮完整剥下来，制成面具，日日欣赏。 林叔不想再听他废话下去了，他抓紧手里的煤油灯，蓄势待发，准备一击即中。但花白头发似乎未察觉他的意图，依旧在继续说： 你知不知道，你为什么总会被我牵着鼻子走？因为从你被催眠的那时候起，我就已经给你下了几重暗示，后面只要你看见我所暗示过的事物，就会触发新一重的暗示，一重加一重，你就再也走不出去了。 林叔在将煤油灯扔出去的时候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， 冯三小姐是不是也因为这样，最后死在自己走不出来的妄念之下？ 灯盏落地破碎，他人也跟着踹了出去，却扑了个空，花白头发不见了。饶是心理素质强大的林叔，也禁不住有种抓狂的崩溃。 这到底何时是个头啊？ 回过身，身后的光源还在，亮堂堂的，像是无数盏灯在那里，更像一个巨大的蛇果，引诱人上前去摘取。正因为这样，林叔才更不敢轻易追过去。花白头发的声音陡然响起，带着悲天悯人的刻意，却掩盖不住其中阴毒。 你想知道破除暗示的关键是什么吗？嗯，就是你最在意的那个人。只要杀了他，所有迷障都会自动解除，刀就在你手里，你要自己去选择。 林叔不再捂耳朵，也没再犹豫，这番话反倒坚定他的脚步，促使林叔大步流星奔向光源处。 岳先生，你干嘛呀？你快把枪放下！ 说，你为什么袭击我？你到底是不是内应？ 门口拐弯，前面居然有吵闹声，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。林叔既看见岳定堂，也看见杨春和，还有那个姓英的假会手。英会手站在杨春和身后，畏畏缩缩，探头探脑。岳定堂举枪对着他们，杨春和表情复杂。 你们在干什么？ 林先生，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？ 现在是我问你们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 他的目光在三人之间来回搜寻，最后停留在岳定堂身上。岳定堂眉头微皱，也同样看着林叔，神情不掩关切，所有感情都在无声中流露传递。依旧是那个熟悉的岳定堂，但林叔已然不敢轻信。 刚才你跑太快，我们在后面找你，杨春和突然就从后背袭击我。 你受伤了？ 肩膀撞了一下，不妨事。 我没有袭击岳先生，他走到前面突然就拿枪对准我们，说我是青龙会的内应奸细。 林叔望向他背后的英会手，对方立马举起双手表忠心。 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是无辜的。 我问你，他们俩谁在说谎？ 假会手面露惊异，因为在他看来，林叔肯定无条件站在岳定堂那边，谁曾想居然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 我刚才走的慢，没感觉。 老岳，把枪给我。 你不信我？ 如果你信我，就把枪给我。 那我怎么能够确定你是你？ 你只管试探，但我也需要确认你还是你。 每人一个问题，轮换着来。 可以。 杨春和跟贾慧守两人惊疑不定，视线在两人之间来回游移，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在卖什么药。 我有几个姐姐，分别叫什么？ 你只有一个姐姐，名叫岳春晓。 平日我和谁住在一起？ 春小姐随夫出国了，你还有两个兄长，但他们平时很忙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几乎不在岳公馆住，那里只有你和老管家周叔。有时候我也过去寄宿，周叔手艺很好，我有时候一住就是两三天，我姐经常拧我的耳朵，说我跟泼出去的水一样。够清楚了吧？你多问了一个问题，我也要问两个。 你问吧。 你出国前原本想送我一本书，那本书叫什么？ 罗密欧与朱丽叶。 当时我没能赶上给你的送行，如果你能把这本书给我，你想对我说什么？ 月定堂一怔，林叔望着月定堂，月定堂也凝视他。杨春和似有些不自在，微微一动，月定堂立马察觉，将视线调转回去，隐含威胁： 你们能不能快些，追兵马上来了，我们得赶紧找到出路。 是啊，你们两位别争了，我们现在都是一条船上的人，同进同退，谁也不会背叛谁的。 哼，那就说不定了，我宁可被敌人打败，也不想生死关头冒出个捅刀子的内鬼。 岳先生，你要怎样才肯相信我？ 老岳，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我。 如果我当时能见到你，我会放弃出洋，帮你渡过难关，或者带你一起走，绝不会留你一个人在上海。 多人小说剧北斗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